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几则职场资讯。多省发出就业红包，惠及各类人群，就业创业政策力度再加码。为了妥善安置去产能行业的分流职工，为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以及优化农民工劳动环境，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的工作机制，新的一年各地相继开出了老有所得的民生清单。比如说在河北在年底前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一家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和基地，河南进一步优化农民工返乡下乡的创业环境，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下乡创业20万人，力争带动就业200万人，同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亿元。再来看云南今年起每年重点培育建设3个省级创业园区示范基地，给予不超过500万元的补助资金。另外在2018年，如果您有一技在身的话，有很多�奖励。山东出台政策，不低于70%的成果转化收益要用于奖励科技人员。湖北工匠首次开屏，每人将获得省政府表彰50万元。福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允许研究开发机构还有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都留归本单位。2018年老有所得也有兜底，青海今年起将重点企业的稳岗补贴标准上调至 70%， 四川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提到了每人1200元，辽宁全省执行最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海要制定欠薪单位的黑名单。现在不仅是全国各地啊，在当地出台了很多鼓励人才创业就业的措施，那么还有很多的省市纷纷来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做推进会，吸纳优秀的人才回老家工作和创业。比如说湖南吧，最近湖南返乡青年创业就业北京推进会举行，活动通过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来引导鼓励和支持在外务工的青年返乡创业和就业。湖南这次来了14个市州的22个园区，有305家公司为有意返乡就业的乡级青年提供了35922个岗位。在活动现场，他们还开通了湖南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信息平台，只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了解最新的创业扶持政策和岗位对接情况，也可以直接和家乡的园区和企业对话，最终实现创业项目和就业岗位的匹配。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学，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作为国内的顶尖级高校，北大的学子及其就业情况都备受关注啊。曾几何时，北大学子陆步轩卖猪肉的新闻轰动全国，备受争议。那么最近呢，北京大学的官网又发布了2017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北大的高材生会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呢？和2016届毕业生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就业率哈。2016届的本部就业率是 98.30%，2017届的本部就业率是 98.85%， 都差不太多啊。那么201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签约重点单位前三名分别是华为、工行和中国移动。华为招了91人，工行招了45人，中国移动招了33人。那到了2017年依然是华为和工行排在前两位，分别招了122人和43人。不过第三个就业单位竟然是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招了39人。换句话说啊，就是有39人留校了啊。那为什么去华为的人多了那么多呢？除了福利和薪酬，毕业生还是很看重第一份工作的成长速度和空间，是否有牛人指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华为在全球设立了36个联合创新中心，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院士，数千名学者。而且在华为工作呢，都得从基层干起，员工的级别和薪水完全由个人能力决定，所以说也给很多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提供了广泛的成长空间。当然刚刚去华为工作是一回事儿，如果人到中年利用价值又不如原来，甚至是不如年轻人，那在华为工作又是另外一番滋味了。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位朋友的职场困惑。刚刚进入单位，大家都是从基层岗位干起，那么干了一段时间，自己觉得也是小有成绩了，可不可以跟领导提加薪呢？可有位朋友为了自己的加薪问题却很苦恼，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点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铁皮房子，夏天也闹，冬天也闹， 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1块钱。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我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公司之间跑来跑去。 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愿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要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与春秋。 职场帮帮团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他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升职加薪的问题啊。他说我是在某上市公司工作，平台还是很大，但是他的工作就是报价，报价格，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六8点到晚上的5点，每天工作量巨大，工作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谈成的项目1个多亿，但是跟他没关系，这是销售员的功劳。 嗯， 他就是做其中的报价这个环节。 嗯， 啊，就是他经手的单子有1个多亿， 嗯、 不是他的业绩。 嗯， 满1年的时候呢，想和领导提出来加薪。 嗯， 啊，经理以你一个涨了，其他同事也要涨为由，给我怼回去了、 嗯， 拒绝给我加薪。 嗯， 说这个年底再加，是吧？这不年底了吗？ 嗯， 但是年底呢，一般大家都会加呀。 嗯， 而且现在呢。这个领导又调到别的部门去了，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加薪是这样的，有一些大的企业呢，这个不要提加薪， 啊，因为大的企业的薪酬制度是由人力资源整个部门来统一设计和统一制定出来的。 嗯， 部门经理是没有权利给你加薪的。 嗯， 所以如果你跟直接跟你的部门经理来提加薪的话，部门经理说我给你搞一特殊化加薪，我得付多大那什么呀？我得跟人力资源说他得特别优秀， 嗯， 等等等等之类，这个你的部门经理是不可能为你承担这么大责任的 啊。 所以在很多大企业，如果企业规模很大啊，外资企业、国企不要提加薪，你要想让自己挣更多的钱，就提晋升。 嗯， 我能不能这个竞聘当管理者，薪酬跟你的岗位是匹配一致的。第二点，你也得看你的岗位的不可替代性，或者叫可替代性。那销售的可替代性就低， 嗯， 他的可替代性就高。我换另外一个人，大学毕业生可能学个一个月就可以把他给替代了， 嗯， 对吧？在未来，像他这样的岗位，很有可能人工智能、机器很快就能替代了。因为他做的可能都是一些简单的那个重复性工作。 你看啊，之前那个经理说给你加了，别的人都要加，那意思是你在他眼里跟别人是没有太多区别。 对， 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对， 就是你们都是一个水平的啊。 嗯， 经理没有说的这么直接。 嗯， 但是也就这个意思。 嗯， 是吧？所以说你就属于普涨的那一类，不属于跳涨的那一个。那么怎么才能够实现跳涨呢？哈欣刚才已经说了路径了。那么怎么才能够提升能力呢？ 嗨，我觉得他这岗位都不应该干，我觉得他应该干想办法换岗，换到他们公司价值最高的岗位里边，价值比较高的岗位里边去，核心岗位里边去。 嗯嗯，好，这就给你一个思路了。 对，就公司里边会分成不同类的岗位，一类叫核心岗位，一类叫支持岗位，一类叫边缘岗位。我倒觉得他，你甭看他经手几个亿，有点像边缘岗位，就是。 嗯， 比如说他请两个月假，可能领导稍微烦一烦，比如说找个人帮他那个什么一下就完了。 对，你经手一个多亿，那印钞厂的工人那一年经手多少个亿啊？ 对啊， 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为啥呢？因为你是去的某上市公司，是吧？ 嗯。 但是公司可能也很大啊。 嗯。 但是你至少是进去了。 嗯。 那么你就有可能实现内部的这种机会的啊。 对。 抓取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嘛。 对，想办法晋升呗，他是财，应该是财务部门的。 好，加油啊！毕竟工作时间也不长。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在一家国企做文职工作，主要负责公务接待、公司资产管理，还有公司采购、公司的车辆管理等等。他感觉这些没有技术性，可替代性太高，想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他这个工作跟上面那个报价的工作有可比性吗？ 嗯，就类似。 嗯，但是目前我觉得他这个接触的面还挺多的呢。 对，他这个属于叫做大内总管类型的工作。他这个岗位其实不是具体做业务的，他这个岗位其实处关系的，他跟老板关系好，老板就会把这些活交给他。 啊，用现在很时髦的话来说呢，第一个工作呢是 to N 啊，咱们老说 to B to C 啊 to 这个 to 那， 嗯， 第一个工作是 to N to 什么， 嗯， to number， 嗯 啊，对数字， 嗯。 这个呢是 to P， 嗯 ，to person， 嗯，对，就对人的嘛 ，to C 是吧？ 对， 对人的。 对，其实他最大的客户不是公司里边，他最大的客户就是他老板，因为这像他能干这种活，一定是跟老板有一些这个各种关系的。一般老板都会把自己信任的人，但同时其他能力又不是特别高的人放到这样的位置， 那他应该怎么办？ 那成为老板更信任的人呗， 嗯， 然后慢慢的做学一学管理，带一带团队。 也就是说，首先把自己这摊事儿要干好， 嗯， 让老板觉得你还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 嗯， 然后再适当的争取机会，是这意思吗？ 嗯，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这些没有技术性、可替代性太高，这个态度还是要转变一下啊。 就不是靠技术嘛，就是逐渐的把跟老板关系好，老板就自然给他其他的人脉资源，然后就会有其他的机会。如果他的公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他自然就是类似于董秘那个。那种，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不断的去充实新的知识， 嗯， 对吧？不能只说我跟人打交道游刃有余吧？ 对，然后像这种岗位，如果公司小一点，然后慢慢变大的话，他可能得懂一点法务，懂一点人力资源， 懂一点财务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得稍微懂一点这些内容，因为他得属于救火队，你知道吗？他这个都是叫做企业内部管理嘛，企业内部管理就包括财务、人力资源、行政，他主要做行政。往往呢，救火队就是如果人力资源或者财务这边出了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有个人休假了，有个人怎么样了，他可能能补上去，这样会比较好。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90年的，27、8吧，本科学的是日语，12年毕业，现在呢想考研，他就是在工作啊，想考研，考什么呢？考法律硕士，毕业后想从事跟法律有关的工作，不知道行不行？毕业后找工作是不是很难呢？华兴都乐了， 不是，他目的是什么呀？ 对，你这个跨度很大是吧？从日语到法律， 就为什么要考这个？ 我们就以特别现实的角度来分析，找工作好不好找？ 法律它是一个相对于稳定市场的一个行领域，就是说既没有太多的上升阶段，也没有特别多的下降阶段，就是属于反正就是那么大的市场，要么就是做律师，要么就是做法务经理，就毕业之后就是这些，然后一般来说得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职业成长时间。 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呗，是吧？做律师你知道啊，这个大城市律师是很多的，小城市呢律师是不够的啊，你愿意去哪儿？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收入、生活水平以及你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比如说你就愿意在北京，那么你一开始是做不了律师的。你只能去做一些助理啊。 对。 啊， 律师助理。 做一些工作。 对。 还要实习啊，这些都要求的啊。 对。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你19年那会儿是考上的话再读个几年，是吧？30多了。30多了啊。然后开始做新的律师，小律师，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如果你一直工作的话，那你的收入肯定比那会儿要高。另外呢，律师这行吧，我们也经常跟律师打交道呢。你要想自己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啊，你得有案源啊，没有说天上掉下来，张律师你负责这个，李律师你负责那个，那很少，你还要去找案源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都是未知数。那相对来说去企业做法务那就是旱涝保收， 但是企业法务一般都有天花板，就是做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上不去了，一般都是这样的。 哎，那看你想要哪种生活是吧？ 对， 他也没有说男士还是女士啊， 对， 都没有。 对，所以好多时候对这几句话看不出来。对，还是说学日语这块干的不爽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不好你就全换，这好比你抓了个牌对吧，你抓了个牌，你觉得这把牌不好，打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你说不行，咱们重抓，很有可能你重抓更不好。 就是说你可以换几张牌， 你可以换几张嘛，对吧？你说哎呦，这凑不出个顺来，算了，扔了全抓，你换一张不就凑出个顺来了吗？你不就可以打出去了吗？你说我现在手里就3个3，哎呀太小了，扔了重新抓，重新抓就变俩3了，什么都没有，你再抓一张3，你不就凑个炸弹嘛，对吧？ 哪能那么好， 你换个，不是你换个3呀，就假如能换的话你就换个3，对不对？你不就凑个炸弹吗？ 华鑫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彻底转型啊等于从头再来， 对， 你不如在现有的基础上找一些优势条件是吧，然后让它发展壮大。 对，一点一点换嘛，就是就利用你过去日语的基础能不能换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再换的稍微好一点，再换的稍微好一点，这样做的成本很低，而且这样做的这个付出的代价也很低，然后会有一些很多你看不到的收益。 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不一定恰当，比如说你们家一直吃某个牌子的米是吧，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家别人给你送了一袋小米，啊，我今儿不吃大米了，我吃小米饭，可能你不一定适应，对吧？那么你往大米里掺一点小米，掺一点小米，掺一点小米，哎，觉得这个大米混小米味道也不错呀，是吧？又有原来的大米，又有新的东西进来，又产生出一道新的菜了呢，是吧？一道新的主食了呢，就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理由。华兴他们是不建议你们做如此剧烈的这种变化的。 对，所有的 地点是吧？ 对， 这个公司平台， 对， 专业方向， 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点一点变的，只有一点一点变才会变得更安全。同时一点一点变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过去的经验会一定程度的可以被迁移，否则的话过去的经验全部没有办法被迁移，变到哪儿都是从零开始，这是非常有损失的。 但是有的时候身不由己，比如说你在华为工作，华兴下个月去沙特阿拉伯，华兴下个月去伊拉克， 那我还可以做通信行业，对吧？ 对，你行业没变， 对吧？我可以不换 我可以换公司，对吧？但是我可以不换行。 什么意思？换公司？ 对啊，比如说我在华为工作，让我去沙特阿拉伯，我这家里边那个什么我去不了，那我就辞职呗，我辞职再换另外一个通信公司呗，不就完了吗？你看他是换行了，他学了个日语，然后要去学法律，他是换行了， 嗯， 对吧？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公司啊。 但是地点有时候跟行业不也是 有相关，有相关啊？那我就在这个地点，我看哪个公司能，我就在这个地点，你能接受我呀？我这我有过去，我有经验，我能在华为待那么多长时间，我一定是有工作经验的呀。 嗯， 我可以去换个公司就完了。 嗯，那 对吧？ 说你就去了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或者别的这个国家， 嗯， 那你一定要在那开始的话，那怎么办？ 就是领导必须要让我去在那儿开始是吗？ 对啊， 我可以不去啊。就如果我觉得那太危险啊，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可以不要啊。 你有没有其他的竞争力？说你辞了还能再找一个更好的？ 哎呦，我要是能到那个，能领导能让我去那儿，然后又是华为，我肯定有竞争力，不用想。 你真有自信。 不用想，肯定有竞争力，这还用说吗？就随便换个公司就可以了。当然收入会降低，那你得承受这个，对吧？ 嗯， 你付出了代价，你不能什么都要，对吧？ 哎，付出了代价， 嗯， 不能什么都要。 对啊。你去了那儿，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付出了另外一些代价，对吧？你付出了不能跟家人团聚，然后有风险什么这样的代价，那你获得的收益是挣了更多的钱，对吧？然后呢你回来，你换了另外一个公司，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可能收入降低了，但是你获得了跟家人在一起，对吧？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能在本地，这有新的价值啊。 嗯， 所以其实都是换来换去的。 嗯，很多人他们也是纠结啊，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让很多人纠结。那么华星，你有没有接触过这种剧烈变动的案例？ 有，挺多的。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认的一个是做，原来是做营销的， 嗯， 就是小公司做市场营销，然后呢后来辞职了，辞职完了之后呢，现在呢他去干嘛呢？现在他在教人手机摄影，开摄影线上摄影培训班。 就是拿手机拍照。 拿手机拍照，然后他拍的特别好，然后就教人拍照。 哦， 一个月上4次课线上的，然后呢一次呢一个人是200块钱，已经去年2017年已经开了6期了，每期都能招200-300个人。 那得多少钱呀？ 每期300个人，每期能挣5-6万， 好几万。 开6期，就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 30多万，就6期， 而且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开的。 嗯，那他这个变动也很剧烈，为什么？ 对啊，然后呢？ 成功了。 然后现在好多企业还去请他，企业的工会请他，说员工如何能够幸福什么的，请他去讲这课。 那他不逆袭成功了？ 对啊。至少这半年这一年成功了。 那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是第一，他摄影确实他很喜欢旅游，他原来很喜欢旅游，然后喜欢旅游就喜欢摄影嘛。后边呢他去约了一个摄影专门的摄影师去聊一聊他的摄影能力，然后给那个摄影师看了一下他拍的照片。那摄影师说，哎呦，你这个照片很厉害，可以去评奖参加比赛。然后他对自己摄影很有自信。同时呢他又去做市场营销，他做市场营销他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做市场营销就认识好多做这种新媒体运营的人，他自己公众号呢就会经常写各种类似于旅游啊摄影啊这样的文章，然后呢也攒了上万个粉丝，然后于是呢他就开这个班，开这个班之后就让几个大号互相推一推， 嗯， 这样呢他这个粉丝不就来了吗？ 那也就是说他原来的工作优势还是利用上了。 对啊，他其实做市场营销的这堆优势是利用上了，怎么去整合这些资源。 对，当然这种事情啊也不能只看他一年挣多少钱。 对 啊，有时候他这兴趣爱好就像口味一样很容易转变。 对，他看他后续。 那么放到刚才这位朋友的咨询案例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个这样的理解，就是你从日语到法律， 嗯， 你中间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迁移到法律上面去？ 对，有日资企业的法务对吧？ 对， 我想到就是这些嘛。 是啊。嗯，所以呢就是你不能彻底的割裂开，是吧？你学了那么多年的日语，又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你彻底把这个事儿跟你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割裂开的话， 嗯， 你又不是已经是吧不愁吃喝了，何必呢？ 嗯， 大部分人工作不仅要解决兴趣爱好理想的问题，还要解决立足和生存的问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要说的是年终奖，是不是干完了一年就可以拿到，干完了365天就一定到手呢？未必。我们来听听下面那个案例，他的年终奖竟然和是否参加公司的考评有关系。稍后见。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如果好不容易盼来的年终奖到手了，那么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来说，怎么花这笔钱，怎么规划这笔钱，这应该是大有学问，也充分反映出您对于自己未来职业的设想和安排。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分享这年终奖的钱大家都怎么花。 其实现在年轻人啊，他们这个主要年终奖有三个方向。 嗯， 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存起来。 存起来是存银行啊，还是通过那个手机买一些什么货币基金啊，那种日银啊，什么活期通啊，余额宝啊这种。 哎，老师你很懂哎，我发现啊，没错，现在其实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不再是满足于原来那种传统的那种存钱的那个概念，说我就往银行存。那有些的话他会真的是选择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支付方式，然后通过在这上面推出的一些理财的这个方案，然后他们选择哎给他存在这个手机上，也方便管理嘛，可以随时监控，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旅游。 嗯， 买买买， 对自己好一点。 哎，对对，对自己好一点，宠爱自己一点。忙了一年了，然后就会有一些这种哎出去玩的规划呀，或者是买买买消费一下。然后，第三个呢，就也是很多人也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给自己增值。啊，这个增值的方式可能就是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对于自己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呀，有一些帮助的一些培训。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好。那我们就着重说说第三个吧，把钱用来提升自己。 哎，对。 那你在采访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这种比例有多少？是每个人都会花点钱来提高自己吗？ 其实现在我觉得，因为做记者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我的采访者就是对于提升自己，用这个年终奖也好呀，用平时的时间去提升自己，报一个培训班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逐年增加可以说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意识已经开始有增强的这种概念了。 其实就是工作前几年大家不是特别看重这个到底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就是如果是职场有新人的话，他更看重的是我能够通过所在公司的这个平台以及他给我的这点报酬，我获取什么样更大的资源。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新人员工，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要通过就是我在这个职位能够让我自己获得什么，而且他还有很清楚的这个目标，我未来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哪方面的资源，以助于我越来越好。 你看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这么拉大的因为我也采访了很多人，有的人就一点规划都没有，你知道吗？你看你采访的人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同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但是两三年之后这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如果在学校里面啊不懂事的话呢还可以理解，但是在工作当中很多人都会被现实所教育，然后呢转而开始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啊，时不待我机不可失啊。 对没错。 哎，那你觉得大家去培训要花钱去培训哈，那么他们都学什么方面呢？现在有哪些流行的培训呢？美妆培训算吗？ 美妆培训我觉得也是一块儿啊， 看他的职业内容是什么啊。 对没错，因为您比如说像是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爱打扮的，尤其女孩子，她现在有一种概念，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去变现然后把美转化为生产力，那他肯定会去上相关的课程。确实有一个培训我也亲自去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网红培训课。 就你还没发年终奖呢就已经去上这课了是吗？ 对对，偷偷去哎，去听一听 很多人都去了吗？ 对，就有很多好多好漂亮的小女孩，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坐 在那里。小女孩多小啊？成年了没有？ 成年了，成 年 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所以我就会把这些就可能就是刚刚入职的这些小姑娘称为小女孩。 然后呢他们在那里 特别认真的去记笔记，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也是可能自己热爱的一个行业，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就是去上这个课程能够提升自己，真真正正明白就是我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网红。 那学费贵吗？ 正式报的话还是要点这个钱的。 大概多少钱呀？ 我咨询的话他这个可能一节课是一万块。 一节课一万块？ 对， 而且大课。 他这个不算大课，老师他这个其实是小班教育。 那也是几个人在一起吗？ 对对对， 不是私聊那种。 对，不是 一节课是45分钟那种吗？ 他这个一节课应该不是45分钟，因为您知道我这个是人家是一个试听，然后他正式的这个课程的话，可能他是有一个周期性的，然后比如说这一节课可能就一天的时间，所以 就是说顶多24小时，一万块钱是吧？ 对，他这个培训确实是还是挺要价的。 所以你想那些小姑娘。他们非常下本儿啊。 对，真是。 就是 确实是。 现在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人家颜值那么高还那么努力。 对，明明可以。 拼颜值。 对，我却要靠才华。对。 而且人家还愿意花这个钱是吧？所以说真的啊。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自信，特别有独到的地方啊，与众不同的优势，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还得努力啊，还得努力啊， 没错。 年终奖怎么花，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呢还会有一点就是孝敬父母啊，特别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啊工作的不易啊，知道养儿育女的艰难 对， 所以说很多人也会用年终奖来犒劳一下自己的长辈啊亲友， 没错， 这一点也是特别可以称赞的啊， 孝心大大。 是的。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哈，您在工作前几年的年终奖都是怎么花的呢？ 刚才我们重点说了说怎么提高自己的这个职业竞争力，会报很多的班是吧？ 对。 那班有的很贵啊， 对， 下老本了。 哦，还挺要价的。 还有什么班呀？除了刚才所说的美妆，我所了解到的，比如说有什么英语的啦。考个证儿啦，这种最多是吧？ 嗯，没错。你比如像这种，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在刚入职的时候，他就去报了一个对外汉语。 嗯，他学什么？他做什么的呀？ 嗯，他是做人力资源的。 哦，学对外汉语。 我还觉得就是挺奇怪的。后来他说，因为我想未来如果说我有机会能够在外企工作， 嗯， 哎，我觉得我不仅需要我自己的英语强，因为有很多外国人他也对中文很感兴趣，毕竟他可能来到中国工作的话，他的中文也可能需要，就是哎，如果能够有人能教教他带带他，哎，他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点，可能会对他职业发展有帮助，所以他就去学了这个。 哎，太好了，就是大家去培训有可能是需要提升眼门前的，能马上用上的这种技能，还有的是为未来铺路是吧？ 对，没错。 哎，好，不管做什么啊，年终奖希望大家呢都成为犒劳自己犒劳家人的一份礼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你每一次有准备的真诚的付出，都会是你送给未来的自己最好的礼物。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见。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